欢迎到我他餐呢聊我记得。 我是末日。 依、这个礼拜就是东京游戏展。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包埋 Sea of Play 一个冇人想理嘅游戏嘅 Sea of Play 就系部嘢好讲嘅。 Sony 佢喺 TGS 前夕啊，佢又搞搞咯，都唔考虑下自己本身几有冇 game 出嘅。佢话有24新 game 喎、 哦，帮 VR 添啊。嗱，讲下先，首先讲咗重点先啦。 即系咩？首先讲啲唔系重点嘅嘢，为免大家 TGS 后边先讲，我哋先讲 Sony 嗰嚿嘢先。 首先我讲咗金变态唔系金变态。首先佢就同你以智用人合作，因为其实呢两只 game 大家都知道卖女嘅，咁合作就完全唔意外。剑星里面就追 早就应该合作啦，佢两个啲制作人之前都喺眉来眼去啦喺度。 我正惺相惜，情不自禁嗰种， 即系喺度互相吹捧对面。 跟住呢、最新更新啊，呢、这个同 Steel Pay 冇关，就是更新咗佢夹波嗰个动作，就係、是、以前呢你嘅手法，以前呢 恐怖嘅物理模 型。物理模型简单就係咩，以前你嘅手拼盘嘅时候呢，乳房呢係爆格爆出嚟嘅。 俗称穿帽啦。 係啦，俗称穿帽。咁呢而家就将就叫咩夹乳嗰个嘢更加生动。 对细节嘅执着，即系呢样嘢咧，系呢类女 game 系应该有嘅态度咧，绅士应该有嘅态度。之前我讲 I Mask 都一次都提过啦。 所以咧，我成班玩家就金变态万岁。 嗯， 系、啊、好啦，跟住咧 ，Powerless 咧，佢就宣布喺 PS 5上架。喺呢个风头等时间先讲，佢亦都唔系顶风作案。放心，佢只不过系冇因此而言走攞走啫。 但系就唔出日本版啦。 咁佢喺 TGS 访问都有提到不予置评，唔讲咩原因，讳莫如深，毕竟就係牵涉法律嘅嘢啦，你讲多错多嘅。咁总之佢而家就上咗架，只係唔喺日本上，原因都唔讲俾你听，不过大家都明㗎啦。 咁呢就顺便讲埋啦，因为其实TGS 系有摆档嘅，都几个差唔多相 OK 地大啦，又唔系话特别大勇，就一隻好全场差唔多五米嘅大吹气飘一嗰啲龙，最后一句。如果你唔系玩开 Pokemon 嘅话咧，你一定分唔出佢系 Power 定系 Pokemon。 诶，系咪另一个要要嚟啊？始终要嚟嘅呢个地平线初代啊，初代地平线 Remaster。而佢嘅 Remaster 先唔讲佢其他嘢，因为二代其实最俾人屌嘅其中一样啦，就系、是、女主角个样。你点解可以将咁靓女嘅模特儿，要佢有个 cap 个模原型啊嘛？点解可以做到咁样衰嘅咧？即系最惨系你初代靓女嚟噶嘛，咁你都系话哦，咁佢经过有啲时间之后啊，咁啊岁月不饶人乜乜七七，咁你初代应该仲系靓女嚟噶嘛？你初代 remaster 点解会将人做成咁嘅款咧？ 即系咁大，突然间就块面如果咁多嘅块面， 咪咯？喂，大佬，你嗰阵时仲系靓女嚟噶、哦，不过就现实世界问题就唔系入边世界问题啦，大家明嘅咁啊。最大消息真系成个发表会所谓二十只 game 入边唯一一只真系大消息嘅， 就是、之前对马战鬼，系啊，冇咁我噏错啦，今日对马战鬼咁嘅续作就叫做羊蹄战鬼，咁咧就系1603年北海道叫做羊蹄山做背景嘅， 佢系以羊蹄山为背景，估计系嗰个事件 系啦。 佢冇讲明噶，系大家估噶咋。不过羊蹄山应该冇好咩啦，因为之前佢用对马岛嚟做原型噶嘛，咁呢次用羊蹄山嚟做原型，咁相信亦都系嗰个事件噶啦。我唔系好熟噶，我就系佢出嗰阵时先即刻就真系查，原来有几间咁嘅事发生噶。 不过最大问题咧就唔系呢只 game， 而系做主角嗰个样嗰、那个女演员咧又喺度笑啦，又话唔知弹佢咩唔靓女咩，总之就咩。结果搞咧前 Sony 呢个高层话唔中意咪玩。 即系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系好明显咧，嗰条前高层咧应该系俾人炒嘅。哇，佢仲唔系嚟引火？因为调翻转讲啦，你选个角色咧可以好多理由嘅，包括之前迪士尼嗰度个黑色嘅美人鱼，我都话、其实好明显系因为佢个歌星而选佢嘅，所以我系理解去揾佢嘅，唔系纯粹政治正确噶。 我明白，即系嚟话而家黑灰姑娘是灰姑娘，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唔系，因为即系嗰句啦，污染真系太严重啦。咁佢都系因为佢唱歌唱得好，咁咪选佢啫。 啊，咁呢度入边系咪因为有其他原因，定系纯粹政治认可？太快下定论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但咧就啲人话呢个叫 Erica Easy 咧，系好典型嗰啲咩 DEI 攻击派嚟嘅，即系有一走得好前嘅。 之前又话抵制霍格华茨传承啊咁样嘅，咁咧就整嘈得好紧要啦，搞到咧就你而家咧做咩？只 game 未出，只 game 而家啱先发表就已经喺大炎上啦。 嗯，即系喺政治正确有啲风格，但我相信以呢个制作组嘅水准，只要佢攞翻对马战鬼同等程度嘅水准，绝对出咗 game 之后，大家会收晒声，因为呢啲系枝节细末嚟，个演员系咩人，长什么样子，唔系长什么样子可能会关事，因为 都系几重要噶。 即系佢只要佢表现系正常嘅，喺入边系表现冇问题，你理捻得佢后面做乜嘢啊？即系呢个先系正确态度嚟噶嘛？ 嗱，呢个真嘅，我对呢个演员本身系咩态度？虽然嗱，演员咧，我最多睇咗张相之后，我唔知道个演员，我睇咗张相就第一个反应就系、是。阿姨老族咯，阿姨老族样嚟噶嘛，典型嘅。跟住我吓，佢、啊、外国人嚟噶，我以为你特登即系咩？你搵阿姨老族嘅猎人啊，咁样做个无罪之黄金神威嗰啲 style 啊。因为只 game 先冇时咧，大家喺 X 里边嗰个热门字就黄金神威咯。 嗯，不过到啊， 系啊，不过到阿姨老族啊嘛，咁黄金神威系咩啊？但系、原来外国人嚟噶，咁我要啊，咁佢最中意历史啊，去搵个似阿姨老族嘅女人嚟做主角。 咁可能系调翻转喺现实入边，未必搵到咁符合佢嘅人。毕竟调翻转，人哋系其实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对马战鬼制作组系鬼佬嚟噶， 系啲鬼佬啲口味。 虽然佢做得好日式，比日本人更加日本都好啦。人哋系鬼佬嚟噶，咁人哋揾人的时候，未必系咁容易揾到日本人噶嘛。仲要系揾阿姨老族嘅大佬， 就咯。所以就算，唉，算够数啦。 只要出嚟效果好，我唔会有任何意见嘅，因为大家一路都唔中意呢样嘢嘅情况就系讲紧佢为咗某啲政治正确而牺牲咗作品水准啊嘛，无论边方面都好，系讲呢个问题啊嘛。而有对马战鬼嘅前提咧，我会相对嚟讲，我会比较对佢有投信心一票。但系唔该，你用作品去说服我啊！ 最后新闻者一都 OK 嘅、哦，不如算啦，冇咁我唔系啫。 总之你用作品去说服我，你只游戏系得嘅，唔好同我讲咩政唔政治正确，都系政治定佢我定系反政治嘅都好。唔该，你用作品嘅质素去说服我，唔好同我讲啲咩。 OK 啦，反正嗰句，反正对我嚟讲 ，PS 专卖就唔关我事噶啦。好啦，跟住好啦，跟住再入到我TGS 啊，咁今年就我去咗三日，仲有一日就冇去到嘅，因为仲有一日我翻香港。 咁啊，按惯例，我哋先讲呢个 最唔重要嘅 TGS 最唔重要嘅日本游戏大奖。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诶，《王国之旅》合资格咩？ 未佢啊， 应该系年度嘅问题啦，因为佢用嘅系用年度咧，所以会有四个月位移嘅。因为上年系《帕特之门三》同《王国之旅》嘅争啦，虽然大部分都系《帕特之门三》赢咗啦。咁鬼佬世界咪大家明嘅，咁但系呢次就因为佢嘅年度关系咧，所以计咗应该系因为咁，我唔肯定啊。总之佢王国之旅都符合资格，咁就唔使讲啦，冇第过啦啊。我都有句，佢两个都值个 Game of Year 噶，不过咁啱唔好彩，佢哋咁啱都系同一年出啫嘛。咁啊，所以毫无意外啦，即系仲有任何第二只有可能嘅咩？ 咁咧仲有啲唔知咩奖嘅，因为当我冇留意，总之系人龙八又攞奖嘅，咁呢个唔重要啦，反正。 最大嗰个都系睇一睇咁解啫。 嗱，好啦，咁咧今年一入场数咧系历来二位嘅，破咗2019年26万，总入场数系274739人。我头嗰三两日睇嗰关系只入场数，我已经 feel 到系今年上好嘅，好夸张。而我喺会场度好耐冇试过啦，行嗰条路咧系逼到喐唔到噶。经过明朝离机中间嗰条巷，我嗰条巷啊，哇！我几惊我自己俾佢逼到扁啊！ 我觉得嗰度有活动搞嘛， 系啊，佢 你应该因为咁啱你撞正嗰个时间咯，嗰边、 啊、总之就逼到黐线嘅离机同埋啱好两档嘢都好集合人啊嘛，因为离机嗰个超级绅士嘅表演 boss， 即系佢咧就有十度上下两层，每行咧就有五个窗嘅，咁咧嗰窗平时咧就拉咗个帘，咁咧一拉个帘咧就有 cosplayer 喺度跳喺喐嚟喐去，蹬身蹬势咁样。跟住又闪翻埋去，跟住又等几分钟，又出嚟咁样啦。就好吸引人，后嚟后睇下有咩嘢出嚟嘅。咁明前唔使讲啦，又卖女嘅，咁自然多人啦。 即系啲肥宅吨位比较大， 系啦。同埋就系、是，哇，真系超多人啊！咁多人到系我自己觉得癫嘅。头两日已经多人啦，讲多人程度就系咩？人龙八嘅外传试玩，等两个钟系82分钟，140分钟系好普通嘅。至于我第二日就一大朝早就执扑去试玩嘅 MGS， 10点钟去排队攞到个丑就已经系要到成两点半先至轮到我啦，你话几夸张咧？好多人，多人都黐线。嗱，今年佢话历史上最多参展商，当然好多系嗰啲小 indie 商，但系 你唔好理，人多就系赢噶啦。 即系 MGS 嗰度，有人话会抵制，我谂紧，超你身体很诚实啦。 真香，从来都系真香噶啦，热晒晒。所以我从 而且佢嗰边态度都算良好嘅， 因为即系完全系完全热情啊嘛。 我哋之前提过啦，佢即系虽然你几唔中意格拉美都好啦，最少制作组嗰边咧态度良好嘅，谨小嗰、那个谨小系咪态度？ 同埋只惊写住成嘅 Orange Story Delay 就抢住住小岛首富，太大只字体惊先睇唔到咁样。算是俾足面㗎啦，嗰係咪即係就有人始终你好多佢讲真佢依家好唔少人係跟住小岛首富搵食㗎嘛以前。嗱讲埋嗰係咪先啦，咁佢就只 Silent Hill 嘅，咁都有片睇搭 Silent Hill 就出啦，我对 Silent Hill 就麻麻地好感嘅。同埋佢係后面有啲古灵精怪 game 事之后嚟Lolly 即嗰隻美少女打丧尸咁嘅勾 game 呢都有事嘅。 即系《Silent Hill 二》啦，就我记得好似系少数嘅限时独占啊嘛，但系咧，佢系 PC 系同步出现嘅，所以你依然系可以唔买 PS 五嘅，依然系可以用 PC 去打嘅。 嗱，咁咧 MGS Delta 啦，即系 MGS 三 Remake 咧，都系跨平台嘅。咁咧讲埋佢试玩咧，因为我咧就首先就系佢咧就十五分钟俾睇片，咁结果因为场地黑暗，条片又好闷，结果瞓着咗觉，然后十五分钟就玩。咁就玩一开头Slick 嗰个科学家嗰段，可能我玩惯，即系始终你玩惯咗 MGS 嗰个系统啦，即系同埋佢教得游戏教系容易咗嘅，所以咧好容易就可以去到噶啦，唔难嘅。画面好靓 ，OK 啦，唔紧要啊。同埋最紧要嘅就系佢咧会场咧就有个 booth 有个地方咧有俾扮排吊桥啊，就咩拍影完张相之后咧佢送盒胶轮尾俾你。呢个唔重要，就系如果你试完玩只 game 之后，佢会送件 T 恤俾你，限定嘅会场。 嗯 ，L size 我着得落嘅，咁就即系为咗我就为咗 靠你着咗你 L size 啊。 不过佢 L size 都几大嘅、，OK 嘅，咁就可以排咗啦。咁不过咁要排多次，但系冇啦，再排一次可能要排三点钟啦，佬。 嗯， 好啦，跟住咧，我绕过两间唔知乜嘢馆，我唔知我睇咗两日都唔知嗰个咩 game 嚟嘅。去到三号馆嘅 Trinix 啦 ，DQ 三试玩咗啦，关键 event 咧系有语音嘅。而所 event 以外的所有对话都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只非常之非常怀旧， 即系半语音啦。 系啦，只 game OK 嘅，好顺嘅。我唔知佢可能系玩试玩嗰时佢系 easy mode 啦。每次打完之后咧，佢照帮佢补满 HP， 我咧系唔系太好嘅。同埋调整个 MP 数多咗，因为以前咧 DQ 三最大问题系咩 ？MP 少，补 MP 手段少，结果咧魔法师咧系绝大部分时候攞个棍打人嘅。咁我见到咧系 MP 多咗。走佢系咁样放美拉冇问题嘅，我亦都觉得，我觉得系似乎系调整咗呢啲系。跟住咧，另一个咧，其实就系只机就到咩令沙加二啦 remake 啦。咁咧最大嘅卖点就系佢摆咗个王座喺度，然后俾人去影相。因为 DQ 到咩令沙加二咧，其中特色就系咧王位继承系统。咁咧呢个王座就咩？你走影完相之后咧，佢第一任皇帝影完相之后，下一个影相第二任皇帝，咁咧就一路影，结果咧四日加埋就4198个人影相。而最后一个咧，佢嗰张相将会喺下一期 Trinix 嗰个咩周报嗰啲乜嘢发表，好难去打卡啦，包括咗直同新夫啊、田中李惠个个就打卡，因为太好打卡啦呢、这个。话佢嗱，咪二零几年皇帝，跟住摆个好有型嘅姿势，然后你影咗张相，跟住你跟住俾你攞系贴上去X 里面，哇大佬几好宣传啦，又唔使本， 冇乜本啦、啊，唔系唔使嘅， 低成本，低成本宣传效果超一流。边而家个个都知道呢只 game 啦，有咩好啦？呢个真系 呢个 SNS 年代嘅嘢啊！ 系啦，聪明啊呢招。好啦，讲到 SNK 已经讲啦，咁今日 SNK 翻嚟嘅《饿狼传说》，不过不知火舞唔知点解系着咗电单车装，唔系我见话嗰个忍者装，好唔好玩唔知，因为我对饿狼麻麻地认识嘅啫，亦都唔识玩。嗱，难得地去咁大嘅 boss 复归 TGS， 咁啊系好事嚟嘅，冇净系因为旧年 M 号啊就有只铁拳八。咁今年呢就好在只饿狼，唔係嘅话呢就返街霸即係格斗游戏。跟住就係 Death Rising 嘅死亡运送啊，就2025年发售。最大嘅卖点就係咩，小岛首富恭喜斯用，因为佢鍾意 Nicolas， 所以就搵咗女主角声优就新思维配女主角，超级恭喜斯用。 咁佢恭喜斯用追星係好似唔係新聞嚟喎。 唔係新聞。其他大片有个亿小岛首富果然係唔同啲啊。自从自己做公司之后咧，开发游戏速度快咗三倍。我谂系就系、是，即系证明，即系我当时睇呢样已经开得咁快，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即系证明都系扑街。以前系唔系喺办公室细货，又抌，又系抌紧波钟啦。好啦，自己做老细啦，你要交租啦，咁你又明明开快啲 game 出嚟，屌你閪啊！ 咁可以用另一种解法嘅，就系佢冇咗个专门嚟拖喺你后腿嘅 Konami 嗰啲高层，咁佢咪唔使忙穷于应付嗰啲嘢咯。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咁即系佢本人定系其他人有讲啊？喺佢临走嗰段时间啊，佢哋嘅工作室连电都可以俾人 cut 噶。即系好乱大镬噶，嗰阵时系搞到即系仲衰过啲枪边族噶，系咁嘅情况。所以嗰阵时你叫佢点样好好地咁开发游戏咧？咁啊， 唔系，不过讲真，不过有一样嘢系嗰时你就砸走佢咯，砸晒马呢样嘢咧。其实，唉，唔好讲佢。 小岛其实调翻转讲，佢虽然话就话佢好烧钱，但系以大作嘅标准嚟讲，佢系好高效能噶。 算 效， 因为佢而家因为嗱。有一样嘢就系 MGS 五点解 MGSV 咧幻痛点解搞咁耐？其实就因为佢要帮高华咪开发个游戏 engine Force engine， 咁而家用现成 engine 开发咪快好多咯。 咁啊，嗰只 game 仲有一样嘅，佢同啲潮牌我唔识噶啦，咁我去合作整件褛出嚟，件褛咧靓就真系靓嘅，个价但系个价钱我望紧24800两部 PS5 部。 嗱，讲起大家合作，柯柯南咪咧。同 GU 合作出咗 MGS 运动外套啊，即系佢啲好薄嗰啲棉质外套咧，即系冬天着住咧嚟跑步嗰啲啊。GU 你 GU 你买咗几钱？四个位日元，好似2000-3000日元啊嘛。 人哋六位数啊，大佬。 咁冇办法啦，咁人哋一架 GU 一个人明咁啊，有个呢个信仰，呢个信仰税，你支持小岛夫你要俾钱噶啦，你估咁平？你 但件衫真系靓啊，坚系赢啊，冇讲笑。 但好贵贵咧，好乸贵咧， 少个零都要考虑下。 佢就咯，傻嘅真系。好啦，咁咧，今年光荣咧其实冇乜嘢出嘅，无双 Origin 咁我佢换咗佢又换咗声优，但我冇所谓啦。反正 Origin 换咗咪又嗰句，咪又嗰啲嘢。今次就佢地图细啲啦，因为之前咧啲人弹佢就咩地图大捻到马捻咁样， 地图大 open world 咁扑佢走街， 走到武器气卡。 今次就回到传统嗰种啦，细长啦。 而且用人多嚟做卖点啦， 不过试玩唔系好多人啫，试玩排队唔系排好耐啫嘛。即系喺 GS 嘅传统就系、是，如果试玩场一个钟头内排咗队嘅话，你知唔知系受欢迎嘅？ 我觉得人多系讲嗰只 game 入边啊，即系俾你割草割得多啲啊。即系呢个主要系依赖呢个游戏性能提升，同屏人数可以多少少啦。人多系讲紧呢样嘢，梗系唔系讲佢排队嘅人啦，冇玩啦。我喺 TCS 排队打无双咁戇鳩嘅嘢都有人做，已经好神奇噶啦。咁啊，讲光荣啊，仲有即系有啲新事要讲啊，啲我哋啲比较在意噶啦。咁啊，呢、這个唔系之前公布嗰个啊，手机版嗰嚿嘢嘅炼金工房嘅系列，咁佢出续作。喺 Switch 啊、PS 都有手机 game 继续玩嘅，但系用同个世界观、同个主角去主机入边出翻。呢、这个产量依然咁恐怖啊！即系你谂下，正统续作嗰边，虽然佢理论上佢手机都算应用得到，大家明我啱乜就得啦。嗰边啱啱先公布嘅啫，你同时搞两只嘢，不过算啦，唔紧要啊，即系大家都系睇女嘅啫，即系 系啦， 即系重点系。我付唔起你手机 game， 佢哋手机 game 咁 Q 啊，但我又想睇女，咁你咪玩主机版咯。 顺便讲埋咧，就系佢三个字八都已经即系解唔晒噶啦，咁我冇由每人三个字八咁戆居啊嘛。咁呢个 game OK 啦，好啦，跟住咧又系啲意外地嘅，今年复活噶啦，有一个好耐冇复活嘅系雷顿教授。Level 快嘅，咁佢其实咧， 香港可能冇咁多人你认识啊，但系呢只嘢咧，其实系一只国民级游戏嚟噶。在日本 系啊，咁今次咧，因为其实 Level Five 好妙就系佢间公司咧，你唔觉得佢啲游戏好好卖，但系佢每年 TGS 摆系咪一定系最大嘅？咁今年亦都系最大咧，因为佢仲有闪电十一人啊嘛。咁雷顿教授亦都好， 其实系好好卖嘅，不过主要系啲靓仔玩咁解啫。 咁咧，跟住仲今年咧，雷顿教授都摆咗好大摊位，同埋声优换咗啦。咁我唔知道雷顿系用系咪大全羊，但系助手嗰个咧，以前咧就系白不珍惜，咁而家结咗婚啊嘛，咁换咗系咁换新女啦，就换新女就金田美英。又系唔靓唔满嘅，不过唔重要啦。反正依 game 你讲真，依 game 你都唔系睇，你唔系为咗靓女嘅啦，佢又唔系出样，佢配正太添，仲系要配。好啦， 仲有一只大家都期待嘅游戏，10月11日要发售嘅《暗夜幻想》，咁佢就宣布咗，佢现在即系 TGS 嗰阵时宣布啊，现在已经完成开发啦，咁啊进入咗个执笔期啦。 Metaphor 应该叫 Metaphor。 refantasal 啊 ，metaphor 啦，直做系。咁咧，如果喺你佢有试玩版嘅，但系如果你打 metaphor 嘅话咧，系搵唔到嘅 stream 里面，你打暗喻幻想先搵到嘅，非常笨柒。最大卖点就系搵个和尚念经做 BGM。我经嗰时咧，点解和尚有念经噶？拗爆头啊！喺个大会场度，跟住见到和尚喺度念经，跟住烟暗暗。咁烟啊！只惊我试咗，因为第三日咧，我见一就咗见到趁一入场咧，因为记者入口咧，啱好就搭入口咧就撞正系Beautiful 嘅试玩区，我惊冇人，我继续冲入去啦。玩咗简单就咩咧？用Persona 嘅画风去玩女神转生，OK 嘅，暂时玩得尚可以嘅，但即系唔知点啦。因为我觉得 如果用呢种讲法嘅话，我觉得应该系符合大家需要嘅嘢。其实大家系要呢咁嘅嘢噶嘛？ 系因为其实大家，因为其实女神转生太好多人，佢成日觉得女神转生唔好卖，系因为画风唔受欢迎。咁我都系嘅 部分啦，即系 咁佢而家咪用啲富老成几嘅，所以叫做咩？近年 in 嘅潮 in 嘅画风去做咯。讲有咩？我只试咗 Sonic 嘅 ，Sonic 就有 Sonic 有嗰啲嘢。 啊，顺带一提啦，《暗月幻想》个试玩版已经系出咗噶啦，虽然好正常啦，系而家啊。 记住啦，打中文啦，《暗月幻想》啦 ，stream 啊，唔系搵唔到噶。讲埋嘅人龙八临开 T 一前发表嘅人龙八外传，咁就揾咗 First Summer Laika 就配个正太，咁就因为 First Summer Laika 咧，就因为喺而家大河剧里面做青少立员就人气爆发噶，咁佢亦都有去嘅。然后成个人龙八 event 最大嘅卖点就系咩咧 ？K 桑第一同第三日都有去，佢去到又万人空巷咁影相。咁就系佢同埋左山内嗰几个，即系旧年去做巴良嗰几个，都有去出现喺度宣传嘅。另一个卖点就系中谷一博人龙超级劳模啊，佢由配锦山章去配出一番，今次就配都有配，就配咩？配只老虎、狮子，唔知道。总之就有只猫咁嘅嘢啦。 猫大型猫科动物 系啦，总之话你当佢猫啦，你话佢系猫系猫啦。总之就佢配埋音，即系话。中国日博一条作品嚟，如果你连人龙维新入面嘅光年二郎都计埋去嘅话，佢配四个角色噶啦，超厉害啊！咁咧仲有咁有 PM 都有做宣传嘅。好啦，仲有 Capcom， 我哋唔能够，虽然我好想错过佢，因为我唔玩 Mon Hunt， 但系点都要讲下 Capcom 嘅。咁 Mon Hunt 嗰日排到黐线嘅， 咁啊预咗啦，好 预咗啦，个打 Mon Hunt 其实有佢啦。Mon Hunt 啊，你真如果真系想去玩 Mon Hunt 嘅话咧？去 Sony 度玩啦 ，Sony 系用 Mon Hunt 玩噶 ，Sony 铺 以前都成日讲噶啦，只要主机厂去开摊嘅话，就去主机嗰边会人少啲噶嘛。 系啊，少啲，同埋唔使排队噶，喺 Cap 嗰度排到黐线，咁又嗰 个少到乜离谱啊？ 咁你有精品冇精品？咁大佬你玩完有精品，玩完冇精品，差距就咁大噶啦。 咁啊系， 同埋Sony 嗰个位都唔少噶，都有成十几张，都有成廿张机啊，但系梗系唔够人哋Mon Hunt 咁 Mon Hunt 我目视起码五六十个啦。 调翻转讲啦，即系呢个年代你玩 game， 你要试玩游戏，使鬼喺嗰度排队咩？即系大家都系为精品噶嘛。 咁 Mon Hunt 唔同嘅 ，Mon Hunt 定对战咧，咁你系即系贪佢精品啫嘛。我讲真就系，我都贪佢精品啫，唔通有佢唔贪精品嘅话，我唔试玩人龙噶。 现在大部分喺 TGS 试玩到嘅游戏，你差唔多嘅时间，你都系可以 download 到试玩版噶啦。 暗月话想咪咯，佢每场有试玩就佢即场已经有 demo 被派街啦已经。嗱，讲到 Sony， 咁 Sony 咧，最大卖点就系咩？佢展出佢三十周年嘅纪念版，实物真系好靓，但系好乸贵。我睇见系好靓啊，好靓啫！睇睇个价钱就算啦。 嗱，先讲佢冇卖贵到噶，系佢本来就咁贵啊。 但系 正价你都卖唔起啊！ 定价都系卖唔起啦，何况佢炒价啦。 正价都系唔想买，应该唔系卖唔起。 炒价仲有炒飞起而家三十周年版， 你不过好靓佢炒啦，得万几部。 咪就不过真系好靓嘅，要重申一次，系好靓仔嘅。 嗯， 我冇呃你嘅。嗱，仲有Sega 咧。咁亦都每往年一樣咧，就幫人其他廠商擺檔嘅，即係嗰啲咧冇參展呢個鬼佬廠，即係例如話 E A 啊啲嘢都擺檔嘅。 佢作為一個日本版嘅發行商啦，咁啊啱啱阿傑特有提到啦，即係有好多啲小公司啊、獨立遊戲啊嗰啲啦，咁我挑兩隻佢講啦，我比較在意噶啦嚇，咁啊一隻就係 Eyes on the Eggie 應該要讀。即系 Microsoft 个包晒一样，咩嗰个名嗰个一样啊！ 我第一个反应我就系、是、吓，唔系 Eyes on the Julie 啊 ，Eyes on Eggy。 咁嗰套系睇仔啊嘛，呢套睇女啊嘛，大佬。即系一间听都冇听过嘅细公司去开发出嚟啊！ 真正獨立，真正嘅獨立士，又要抽鳩嚟水。 咁啊，佢模擬呢個花式滑冰嘅育成嘅遊戲啦。咁既然係花式滑冰，靚係最重要嘅事嚟嘅。咁啊，睇起嚟咧就其實 OK 靚嘅。雖然佢唔係嗰啲好精美嗰種，佢係嗰種 IMA 嗰種叫做卡通渲染，係啦，望落去就 OK 靚嘅。系统如何我就帮睇睇唔到啦，不过就留意一下咁样啊。另一个都系睇嘅，系冇错，因为即系好唔好玩睇唔出噶嘛，但系靓唔靓系睇得出噶嘛。即系美少女唔知所欲也，猫唔亦所欲也，咁两者不能兼得，屌你啦！我两者都要 拉油丸，要拉你油丸都笨。 咁即系睇落去咧，似系嗰啲影相 game 嚟，冇乜游戏性。 因为我以为我其实呢个名咧，我以为讲 cat 啊，因为 cat 咧，即系如果因为猫 cyber cat 嘅游戏咧，佢系有摆档噶。 即系呢个猫岛乳香，咁佢啊，基本上就系美少女加猫，咁就喺个猫岛入边系行嚟行去咧，同 stay 系一样嘅。不过就多咗美少女俾你睇，虽然咧就有点而大，咁啊唔紧要嘅，咁。佢系 2D 加 3D 都一齐噶，佢有啲 event 啊嗰啲嘢系用 2D 画嘅，而且都几虽然佢唔系咸 game 啦，但系有啲地方都有啲福利画面啦，咁样叫啦，咁样又想睇猫又想睇女，咁咪两都要咯，即系 好啦。跟住咧就系我讲下啲其他嘢啦。首先头先讲过嘅尼基有摆档，好新市宣传，跟住咧。亦都咁咧明朝咧就都做宣传，咁就揾咗新角色，就揾咗小清水阿美配音，咁啊小清水阿美就上台，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好心你就叫小清水唔好着高踭鞋啦，佢仲高过主持人啦，顶你个肺，佢已经够高噶啦，169嘅小清水阿美就着埋高成，我睇我目视起码两寸高踭鞋。跟住佢高过林超成半个头，好深啦！你明知佢用个大清水而名嘅小清水阿美，你叫你又揾一系揾个高啲主持，够几位高大哇！跟住昂长七尺咁就系夸张到，咁咧就都揾东云 Wumi 去做宣传嘅，不过就撞唔到佢。而今年咧就冇咗摆耳机档，因为旧年系有旧年咧一间耳机专门店有摆档，今年就冇咗啦。但系咧今年咧。在十一号馆咧，而家就摆档嘅，而家Eka 而家家私就摆档嘅，即系先卖佢个电竞家具。但系我睇过佢个小型档，完全睇到就电竞喺边啊，我完全唔觉喎，同你而家一般嗰啲测试部嗰啲个示范单位差唔多啫。咁另外 ROG 即系讲咧，一定有嚟噶啦。旧年就有宣传嘅，今年就展出大堆 ROG Ali 嘅 X 嘅新机。三星亦都有，三星咧就每年都有噶啦，佢哋就喺九号馆摆好大嘅摊位。而且最好嘅咩？如果你唔系贪佢嗰精品啊，即系因为嗱，人龙八你试玩就送个好靓环保袋，而 DQ 咧就送贴纸。但如果你唔系贪呢样嘢，纯粹真系想试玩嘅话咧，去三星试玩啦，三星都唔使排队嘅，即系埋去就得试玩噶啦。我就喺度试玩好多 game 啫嘛，就都之前排咩队啊？仲有一啲唔知乜嘢，佢细厂啊，佢 Bad Magic 嗰啲咩做直播啲乜嘢都有噶啦，亦都有嘅。同埋值得留意就系、是。广州馆咁咧就试广州 game， 即系佢所谓中国 game 啦。但系嗰个摊位同埋嗰啲画咧，即系佢出嚟个宣传画咧，我第一反应就系咩？一个官人一个差，哇！我真系咁勾流啊！即系佢好重嗰啲咧，你打手游 game 送嗰啲广告咁嘅勾 game 咧，个 style 嚟嘅。香港馆都有香港发展局摆档嘅啲 game， 你唔好问我，我完全唔知咩 game， 但系。难得有香港，亦见到香港摆档，亦都有香港人，咁我走咗睇打个转啦。 即系应该系包括之前我哋新闻有报告嗰只香港版马良啊， 唔知道有冇 我见到有相有讲话有。 O、okay、K 啦，唔紧要啊，反正嗰句冇所谓嘅呢样嘢，我支持香港嘅。 香港政府俾钱啊，反正 咪就系咯。今年咧就冇咁3D 少咗，因为旧年咧 VR 咧疯狂嚟多到黐线，今年就少咗好多。喺十一号馆偶尔有两个啫，但系多咗好，今年 Indie game 好多，包括咗啲乜嘢游戏学校出嘅 Indie game 啦，跟住十一号馆咧就除咗小卖部之外，大量 Indie game counter， 因为佢所谓 counter 其实做咩咧？有张台摆喺部电脑，咁咪当一个 counter 噶啦。 几有行咁啲 cat 嗰啲咧，冷门湿鸠同人组嘅 fit 嘅 style 嘅。 咁调翻转讲啦，有时 indie game 同人 game 嘅界线系几乎不存在嘅，除咗同人 game 会包括二次创作嘅 game 之外，系佢两者一个原创嘅同人 game 同 indie game 系冇任何分别嘅，甚至有人会直接将同人游戏、同人 game 呢个字翻译做英文的时候，直接叫佢 indie game 嘅。 系咯，啊，仲有，但系问题就系。我哋想嗰啲话题作好一直都唔见咯，即系包括咗黑武士唔见，黑武士全场唯一见到就系咩啊？喺十二号馆最偏远嘅 IGN 一个小卖部见到一件 T 恤系印住黑武士嘅，系咁多啦。 咁佢要紧急抽气啊嘛。 系啊，两件 T 恤系咁多啦，冇其他嘢啦，少得咁可怜嘅。 咁佢临时逃走咗啊嘛，就系阵前逃脱啦。 系啦，跟住 Power 就头先我讲过啦，一大个汤摊就冇 game 出嘅。咁就係大致上我今次試就咁多啦。咁整體我覺得今次呢即係總結啦。我今次呢我覺得係幾開心嘅。因為夠熱鬧，一貫 T1 地方 ,T1 嘅最大最吸引的地方就係咩，人山人海，夠熱鬧，就祭典，成班 Showgirl 姐姐喺度俾影相，跟住派一大堆紙袋俾你，雖然個紙袋全部都唔要。同埋送啲精品呢，你只要肯試玩嘅話呢，基本上精品是 OK 嘅，即系唔会以前咁 hea 咁送条手带俾你。MGS 送 T 恤啦，而人龙送嗰、那个半透明嘅环保袋，丝网环保袋系好靓嘅。仲有其他啲有啲嘢送 cheap 啲送贴纸，但都 OK 啦。 即系适应翻而家，唔可以叫适应嘅，系呢种策略相对嚟讲，相对以呢个业界交流啊、发布消息啊嘅 E3 咧 ，TGS 咧佢着重于大众体验。当然佢有传统嗰啲部分，但系嗰部分越来越唔重要啦嘛。毕竟有线上嘅发布会，有线上嘅试玩版，你如果系为嗰啲，你根本就唔需要跑现场，你主要系为咗体验噶嘛。 最重要就系咩？同埋有一样就系趁虚，日本人最 趁虚咪体验嘅一部分咯。 唔系 TGS 系好明白 ，TGS 佢成个构想同 E3 啊科隆嘅游戏展完全唔同嘅。佢构想就咩？祭典，越多人越好，咦呵呵，人山人海系啦。以前咧嗰啲小食部啊。在九号馆一个角落头嘅，而家塞到满晒，要掟下出去户外啦。咁咧就塞，即系用到个场尽晒嘅。就算之前嗰两年咧有空咧，旧年咧仲有地方，譬如空咗，定空咗成笪咧，今年冇咗啦。即系唔会无啦啦见咗地方，摆几张长凳俾你坐，冇啦。今年塞满晒嘅，今年，所以咧其实大会话史上最多人咧，其实都冇讲错嘅。今年真系好多人，喂，难得几个大嘅叫做咩老牌大厂都回归啊嘛，即系嚟 SNK。所以今年系 OK 好睇嘅。即系我整体嚟讲，今年几满意嘅。咁详细情形有机会就迟啲睇片啦，网上大把片嘅。 你都有拍啊？唔系咩？ 我有拍大量片啊！我未得闲剪。好啦，咁今个一只 T 字简单嘅 T 字为止嘅报告到此为止啦。咁下一次再见，拜拜。 系。